攻不下。就在宇文周意识到星星真正的战术思路时，黄少天也从现场感受到了压力。三对三，己方有治疗，若只是这样一场单纯的对抗，蓝宇现在的优势倒是不错，但问题是这场三对三不过是这场团队赛的一个局部，从整体时局的要求上讲，现在这点优势远远不够，他们需要速度，需要高爆发高输出，需要在时间里将对手彻底解决。星星的第五人到现在还没有露面，已经可以肯定这不是在隐忍，这就是黄少天一开始就推断出的一种可能性，乔一帆的正轨去交换星星的治疗牧师上场了。而蓝宇的优势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，在这个时间段里要做到的不是压低对手的血线，要紧的是在对方牧师赶到时击杀对手。但眼下黄少天和郑轩两人距离这个目标明显还有距离，两人的视角时不时都会朝另一端扫上一扫，他们是在盼望宇文周和卢汉文的角色快来，但是一直没有。不过两人也没有因此就在频道里催促，两人包括治疗徐景熙都没有说一个字，因为这根本无需多言。从一开始黄少天招呼郑轩徐景熙一道同他反击时，那端就应该已经接到了信号，他们会做出该有的判断，一直未来肯定是因为形势不允许罢了。黄少天他们看不到那端的战斗，哪里想到此时他们的老队长魏琛拼尽全力挣扎着，硬是将宇文周和卢汉文两个人拖在了那边。黄少天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，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，虽不知原因，但宇文周和卢汉文两个人都久久不到，只是他和郑轩的攻击制造的压力太小，虽然也打掉了不少君莫笑和海无量的生命，但是因此付出的交换却更多。星星这边可是有三位攻击手的。 轰轰轰， 滚滚的硝烟炮火，有苏沐橙沐雨成风的，也有郑轩枪林弹雨的，叶修和方瑞两人连忙在让角色闪避着，但黄少天和郑轩呢，却操作着角色就这样踩着炮火冲上去，继续给予那二人攻击。这就是双方的区别，因为有治疗，所以蓝宇可以打得如此蛮横。两人角色的生命完全是得到保证的，但以此付出的是徐景熙灵魂愚者不断的施法吟唱，纯白色的光芒不断闪耀着，一团一团的守护着夜雨生凡和枪林弹雨的生命。因为感觉到情势的微妙，黄少天此时不禁多多留意了一下灵魂愚者这边的情况，那接连不断闪耀的白光有一些刺目，在团战发生到最焦灼最激烈的时候，治疗们往往会忙碌成这副样子，可是现在呢，双方差不多就是半队人在对抗，灵魂愚者就已经忙碌到这种程度，这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打法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星星竟然一直没有任何阻挠的举动，这种蛮横的意图叶修他们会看不出来？当然不会，可是他们却看起来好像很配合。苏沐橙的沐雨成风在占据原点，一直就不是黄少天和郑轩要攻击的目标，徐景熙为了防止治疗打断，当然也让灵魂愚者去了一个苏沐橙视角无法触及的位置，可是就这样躲了躲后，苏沐橙干脆就放弃了打断，完全没有要换个位置揪出灵魂愚者的意思。星星何止是配合蓝宇的意图，他们简直可以说是在为蓝宇的意图创造条件，在引诱着蓝宇怎么做。宇文周和卢汉文迟迟未到，这都是对方计划中的事吧？黄少天感觉到了不对，夜雨生凡的攻击开始小心，开始不像之前那么仗着有治疗就蛮不讲理。郑轩也很快察觉到了黄少天的不同，没多问，他立即就让他的枪林弹雨跟上了黄少天的节奏。他这家伙不是意识不到问题，而是因为一贯的没干劲儿，所以很少会像其他职业选手那样在比赛中勤于思考罢了。他总是有这样偷懒的比赛手段， 比如如此这般紧随队友的节奏。轰！黄少天正在迟疑着，旁边传来一声闷响，就在他们一旁，那道长长的、高低不平、残缺不堪的围墙上突然隆起了一块，而后在上方崩开一道缺口，一个脑袋就这样从缺口中杵了出来，灰头土脸和血迹混在一起，狼狈尽显。谁？黄少天一时间都没法直接看出那是谁的角色，非得光标书上去看到名字的提示。迎风布阵，是魏琛的迎风布阵。终于被解决了吗？黄少天正这样想着，那颗已经血流满面的脑袋忽然就收了回去。那大概也差不多了。黄少天接着想到，那端迎风布阵马上被收拾掉的话，两人就可以过来助阵，接下来强化攻势，就算星星治疗到阵也是五打四的节奏。黄少天和郑轩压低的血线将奠定他们蓝雨最终的优势。继续强攻！黄少天刚要再调整节奏，团队频道里却跳出队长喻文州的一个指示：慢。只是一个字，甚至没有道明指示给谁的，但黄少天下意识的就已经收起了操作。郑轩、徐景熙当然也看到了指示，也是差不多的意识在解读，他们三人的攻势顿时放慢了节奏。 哦，已经察觉了吗？ 这种节奏上的变换，叶修可称得上是体察入微。 老魏死了没有啊？ 叶修问道。没有回声。魏琛看到了，也只是暗骂了一句，他哪有功夫回答呀。 让他们继续紧张一些。 叶修也发出了指示，而他的君莫笑和方瑞的海无量就在此时突然一起猛扑了上去。怎么？黄少天和郑轩都是一惊，这样的架势在之前可是叶修和方瑞千方百计避免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治疗，所以他们需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生命，不可能像黄少天和郑轩那样无所顾忌。叶修的君莫笑纵然有点治疗手段，但在这样强度的战斗中，散人那点治疗只是杯水车薪。可是现在这两个家伙突然张扬起来，如此的张牙舞爪，那是之前夜雨生凡和枪林弹雨才有的狰狞啊。星星的治疗到了，蓝雨几位第一时间都是如此判断的。果然那端一根石柱背后，安文义的小手冰凉，转身这下手拎的十字架光明之正早已经沐浴在圣光之中，治疗吟唱都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哗，圣光落下，沐浴在君莫笑的身上，华光落尽的那一瞬，所有圣光好似汇集全部精华似的绽放了一波璀璨。治疗暴击，和攻击暴击一样，治疗暴击恢复的生命更多，比例和攻击暴击一样多 50%。 君莫笑的生命立时暴涨了一大截，这小手冰凉躲在阴处，干脆是读了一个牧师治疗起来最澎湃的圣言恢复。君莫笑暴涨的生命看得黄少天心里就是一痛。 我去你个混蛋，你也不怕治疗溢出吗？ 黄少天开始在频道里喋喋不休地喷起了垃圾话。 一点也不怕， 叶修回道。君莫笑手中的千机伞此时也闪过一抹白光，一个恢复术落到了自己身上。君莫笑的治疗量很微末，但这家伙偏偏时不时的还要拿这些治疗手段刷自己。 因为我们法力很足够啊， 叶修感慨着。都打到这份了，也不用隐瞒了，他相信蓝雨那边肯定已经识破了他们的意图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们的意图已经达成，徐景熙灵魂愚者的法力消耗甚巨，即使知道了一切也无法改变这一点，而且接下来该消耗的他还得继续消耗，因为现在是星星狂攻的时候了。冲上！君莫笑、海无量、沐雨成风三点共同发起了攻击，安文义的小手冰凉也彻底站了出来，成为三人最大的依仗。而苏沐橙的沐雨成风现在也终于不再让蓝雨那么顺心顺意了。沐雨成风在空中跳跃着，很准确地找到了一个攻击点， 然后炮弹朝着徐景熙的灵魂愚者轰了过去。他早知道灵魂愚者就在这里，他也早就清楚如何可以迅速地攻击到他，但是他一直没有怎么做。星星的意图可真是太昭然若揭了。而这其实只是相对于蓝雨而言，作为场外观众，上帝视角的观众，他们比蓝雨清楚的更要早。因为就在蓝雨诸位还在猜测星星的牧师不在，以此作为机会强攻的时候，他们却早就看到安文义的小手冰凉其实到位的还要早一些，但是收到叶修的指示，一直很小心地隐蔽着自己，一直没有出手而已。水平不够的玩家或许还琢磨不过来，但坐在直播间的潘林和李一博，若在如此局面下还解读不出的话，那可有些大失水准了。星星设计的意图早已路人皆知，而他们就眼看着蓝雨这样被陷了进去。潘林和李一博的解说中把玉文州、卢汉文对魏琛的战斗解读为了关键，结果魏琛奇迹般的顽强发挥支撑住了这个关键，他拖住了二人，纵然十分狼狈，但是 魏琛是这场比赛的胜负手啊，李一博如此说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让玉文州这样束手无策，但是他好像已经到了极限了， 潘林说着。这位也让他心生尊敬的老将，他的迎风布阵已经即将倒下，魏琛释放了他的全部精力，燃尽了他角色的全部生命。 星星的治疗快啊，不然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呢。 李一博看着这端玉文州和卢汉文的举动，忽然嗅到点了什么。